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Radio .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 My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 猴年普罗 MyRadio 新春团拜，2月21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节嗱，头先结尾嗰阵时候咧，黄玉敏当年啊，我唔记得系咪2011年就讲一句，民主派将会受到历史嘅惩罚。今次系咪历史嘅惩罚嘅？ 唔知道啊，屌你睇啲人投票惩罚佢啦，喂，票踩票上。咁其實你睇下啫，你睇下民主黨嘅議席一路減少，你咪知咯。 最多嚟嘅而家 係。我想講咧，即係今日咧，天琪上去 D18咧，同阿楊岳橋咁啊，咁就呢個所謂 D18 主持嘅呢個論壇啊，咁雖然俾呢個鄭家富同志心係嘛，一路去抹黑 佢，公平喎，主持人係 咪步步進逼唔緊要，冇撚所謂嘅，即係顯得你兩個契弟恰靚仔啫嘛，你明唔明啊？你佢24岁，你两个陈屋几多岁啊？系咪？简单啫嘛，屌你佢有输咩？嗱，杨岳桥，我觉得佢表现都唔差，起码佢都肯讲康家华嗰单支持议事规则，修改议事规则嗰单嘢，佢都要解话。但系你公民党应该道歉啊？你话当时判断错啊？你话是啊？冇判断错噶，我想话俾大家听，点解吴霭仪可以获得豁免？即係呢個修改議事規則， 佢都唔喺直選嗰度， 因為佢唔係直選嗰邊啊嘛，大佬。 如果佢係直選，又係支持嘅。喂， 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嗰票真係等於廢票嚟噶嘛，大佬啊！因為建制派佔多數噶嘛。 其實唔可以前嗰排出個 statement 係大劑嘅，即係佢自己自爆咗，原來呢個係公民黨嘅策略投票嚟嘅。 策略投票， 原來全部都係惡筆。 打兩手咯，原來喺度。 打兩手，咁你話我嗰陣我有個吳霭儀反對喎，咁而家吳霭儀出嚟講啦，跟住我而家你就幫你一個楊岳橋助選嘅時候就講，嗱我諗你唔會咁樣做嘅，咁咯，係咪？咁而家我話俾你聽，啱啱其實我唔會咁樣做嘅，咁屌你咯，咪真係，喂好撚無恥，我覺得真係， 呢個真係諸神的王翻嚟啦，最後的女神都崩壞埋， 係咪？屌你咩大佬，喂真係無恥到極，我覺得真係。去到呢个地步，你咪认咯。你话今时今日唔同，你讲翻你当时点解要支持修改议事规则先？因为我唔捻妥黄毓民，佢搞捻乱个议会，讲啊嘛。咪最捻可笑嘅咧就系、是，你而家梁国雄、陈伟业两个激进派嘅头面人物，咪你当年系靠乜捻嘢起家？你咪靠咗民主党起家。靠你同民主党唔同立场起家，而家变咗泛民，系咪好笑啊？即系有时睇嘢好感慨嘅，你明唔明啊？喂，我真系上帝见步走得快，好世界两个党都系，屌你啦，系咪真系？喂，真系唔同路啊！你明唔明啊？完全，你睇下而家走捻晒样嘅，而家行出嚟撑杨岳桥，踩呢个梁天琦， 你乜撚嘢激進派啊？你咩進步民主派啊？仆你個街真係！你恰條僆仔係咪？喂，真係我講起就興喎，你明唔明啊？所以咧，我呢幾日咧跟住落嚟呢十日八幾撚辛苦，我都要去。我話俾你聽，冇得傾。喂，你太過離譜啊！大家咪去選咯。僆仔冇得贏嘅，基本上係你明唔明啊？驚撚到瀨尿。25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對一個黃毓民，黃毓民一個去幫呢個梁天琦，你係25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去幫楊岳橋，屌你老母！你又有人又有錢，我哋呢度值翻又唔夠，橫額又唔夠，屌你老母！成個新東400個位就得40-50張橫額，冇錢啊嘛，係咪？佢哋 選舉單張都記唔到， 選舉單張入唔撚到屋，係一個唔公平嘅選舉。你班人知唔知道羞恥啊？請問？你公民党知唔知道咩叫羞耻啊？50多萬份入屋文宣全部入唔到，你净系讲一个声明谴责有卵用啊？系咪？呢个唔系一个公平嘅选举嘛？你几十万份单张入咗去，佢入唔到，系咪？你基本上就唔系公平选举，讲到而家咁样，你仲话惊人哋戒你票？屌你咩？无耻到极，我觉得系欺良补阳。屌梁有乜撚嘢票你話俾我聽，梁嘅票喺邊度嚟啊？睇下蘋果今日點講。蘋果日報今日出咗一段嘢犀利啊！我覺得，即係嗱，佢就唔係呢段，呢個係田北俊講嗰個，我係講佢講每一個人得票幾多啊？嗰段啊！田北俊就喺度抽水啫，佢嘅最撚中意抽水噶啦，係咪？佢即係而家話你梁岳橋會輸，會有機會瓜啊，因為有呢個梁天琦啊。咁我想問啊，田北俊，你知唔知梁天琦係邊個啊？佢啲票喺邊度嚟啊？屌你老母，霎下霎下又係，係咪？就係、是、識出嚟抽水。你話俾我聽，梁天琦啲票喺邊度嚟先？嗱，蘋果今日嗰個報導係咩咧？佢話根據泛民人士嘅預測，係咪啊？咁就呢、這個楊岳橋會攞到110,000票。梁天琦会攞79,000票，我屌你！跟住咧，呢个周浩鼎会攞150,000票，结果就周浩鼎赢啦咁样。因为你梁天琦介捻咗嚟79,000票，咁然后讲梁天琦嘅票喺边度嚟咧？就系、是、人力同埋呢一个社民连嘅票。 但系梁国雄讲咗话， 大佬 俾佢嘅票就会俾阿杨岳桥啊嘛。 系咯， 12年头。投啊長毛啲票多，大多數有堅實左膠嚟，邊有可能會投我哋啫？ 唔係咯 ，this ridiculous， 好撚好笑。但係蘋果呢一個報導係好撚陰毒咯，即係話俾你聽嗱，呢條僆仔戒咗79,000，所以你哋而家一定要棄保，係嘛？唔好投俾梁天琦，投俾楊岳橋。如果唔係就會周浩鼎贏，周浩鼎贏就修改議事規則，周浩鼎贏咧就有議員俾人罷免，我屌你老母！周浩鼎贏咧就香港就變天， 唔係咁講喎。如果 周浩鼎贏咧就連任，屌梁振英連任， 我知 屌你落尾。 你如果周浩鼎贏咗，跟住修改議事規則，第一個罷免邊個咧？一定係黃毓民。呢個佢哋想見嘅，呢、這個就佢哋想見。 罷免唔到噶嘛，你要三分二啊嘛，大佬。 一講乜都得噶啦，係。而家唔需要講邏輯，唔需要講事實噶嘛。 呢、這個咧就係蘋果今日整好大篇幅。 嗯， 咪呢啲係非常之陰毒同埋下流。你嗰個數據係邊度嚟啊？ 嗯。 佢將所有泛民嘅總得票打一個折扣，就係、是、呢、這個楊岳橋攞嘅票。咁、但係咧，社民連同人力嘅票咧，就大部分過檔咗俾梁天琦。 但係人力同埋社民連而家都唔支持梁天琦，而係支持楊岳 橋。咪就係咯，咁你可以箍撚翻你啲票，一票都俾唔到梁天琦噶嘛？你要有呢個本事噶嘛？喂，你冇呢個本事就即係證明我有本事咯。即是话你人力又好，社民连嗰啲票屌你，我可以闹你最少一半喎。 唔系闹啊，嗰啲票系你噶，即系如果咁计法嘅话，即系你所有夹硬度。 几捻台佢，我所有张夹埋都攞出嚟用。 系啊，系啊。不过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咁荒谬啫，有边咁荒谬？ 呢、這个苹果已经连续几日，但大家再睇，跟住嗰几日好捻多嘢睇噶啦。 仲有一 系一面倒，嗱，而家系黎智英出手嘅，所以大家就要温馨提示啦。民主党又好，公民党都好。都是黎智英養的，這個不是抹黑，也不是肥胖，你說我收共產黨錢就是肥胖、okay? 是黎智英給你錢的、okay? 現在黎智英赤膊上陣，恰條僆仔 屌你老母黎智英，任家產全家落地獄。你用一張報紙黑一個24歲嘅僆仔，呢個24歲嘅僆仔隨時要俾人判坐幾年監。屌你老母真係，唔好喺街度俾我見到我一吐你口水。屌你老母黎智英。 好，仲有另外邊篇，頭先嗰篇揾唔到。 仲有個咖喱飯，咖喱飯仲撚好笑。佢話新民主同盟啊、工黨啊、民主黨啊、公民黨啊、社民連啊、人力嗰啲票全部都係俾呢個楊岳橋嘅，嘛？嗱，你睇呢段啦，唔係咖喱飯呢段啦，係嘛？佢話咧，今次新界東補選咧，楊岳橋嘅基本盤就係梁國雄、張超雄、陳志全、范國威、劉慧卿、湯家華同埋蔡耀昌嘅票，共234,000票。民建聯周浩鼎就有173,000票。當中中聯辦出手令自由黨票歸邊，黐撚線嘅自由黨嗰啲票會歸邊俾你？你真係傻傻地嘅。梁天琦咧其實冇基礎講得啱，只能夠向新增嘅青年選民為數甚少，或者激進泛民嗰度咧就去搶票。咁事實上咧，勝負關鍵就未必係60,000票之間，因為方國山咧就要即係嚇繼續呢個建制派嘅前途就必然就加入中聯辦協調，咁嗰24,000票咧就可能咧就過俾周浩鼎，咁啊意在餘格，令到楊岳橋流失嘅超溫和泛民票咧，有可能咧落喺黃成志或者曾經表明之前64萬票嘅方嘅手上，此消彼長。咁如果激進泛民嘅票超過有30,000人投俾呢個梁天琦咧，就周浩鼎就能夠擊敗楊岳橋。我屌你諗咗間噏乜柒，間噏乜柒咧？呢個叫做咖喱飯，好死啦！你又係你講到咁撚巴閉，你嗰6個人嘅票7個人加埋蔡耀昌都俾曬楊岳橋，咁你驚到冇啊？係 啊！ 我原來佢驚中聯辦協調咗自由黨嘅票，因為自由黨嘅票所有建制派票俾撚曬周浩鼎就有17萬票，咁跟住如果呢、這個楊岳呢、這個梁天琦可以攞啲新增嘅即係年青人嘅票，再加埋喺呢個激進泛民即係人力同埋社民叫咗幾萬票翻嚟咧，咁咧呢個楊岳橋就輸得啦咁。 屌咁唔好諗俾其他人選啦，淨係得你楊岳橋同埋周浩鼎選啦吧。 好撚簡單啫嘛，而家就係唔撚俾你選啊，淨係佢先選得㗎，你選親就戒佢票啊。喂，我想話俾你聽，由我低温搞票債票償戒鳩你票開始，而家都冇人覺得係戒票㗎啦。 哎、你哋改埋啦！以后嘅直选全部净系准泛民同埋建制派选，唔算数咯。 咪咯， 唔好搞咁多嘢啦。 我话俾你听，而家喺度郑重宣布，今年小弟一定5區都有人去参选。屌你老味，我话俾你，我的人咧真系唔激得，所以我咧好捻失败嘅。本嚟谂住颐养天年噶啦，你知唔知啊？系咪啊？贱啊嘛！呢班人一定要等佢教训佢，咪一定要等佢得到一个好捻惨重嘅教训。即係你而家嗰班喺呢啲政黨裏面嘅後生仔，你都醒下啦，係咪？好，休息一陣。